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传递火炬。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历经17天，在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落下了帷幕。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其实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主题曲。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呢？闭幕式的理念是我们共享的世界。而在8月7号，周六，也是刚刚立秋了，感觉在这个夏天，我们流汗了，我们感受了，我们惊喜。我想大家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炳添作为旗手入场。在本届赛事上创造历史的苏炳添，正是这一届中国奥运代表队不断超越自我、突破禁区的最佳代表。这是我们满满自豪的时刻。夏季奥运会火炬传递到了巴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其实我们要来感受一下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这些激情。我为你带来 来的是马赛曲，不过呢是手风琴版本，因为现在马赛曲其实也正是法国的国歌，下一届奥运会举办地就是巴黎。也许大家很不习惯这个版本，所以呢我在接下来还给大家带来一个片头音乐，你一定听过，来自于这样不同的马赛。圆舞曲一下子把我们从激情传递到浪漫，而在历史上其实这首马赛曲也有着很多的作用，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和你一开始上半时段会听到几首不同运用的马赛曲，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 这里我用的是倒叙的方式，为你再现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刚才我们听到的可是真的有在音乐中的炮火声。这首曲子当中，一开始我为你剪的那一段就出现了马赛曲，不过在这里呢，马赛曲用的是一个相反的意思，被扭曲的马赛曲。这首作品呢，是柴可夫斯基在1880年创作的一首管弦乐作品，当时是为了纪念1812年的库图佐夫带领俄罗斯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了俄法战争的胜利。所以呢，在这首作品当中会听到扭曲的马赛曲，在刚才我们一开始听到。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真枪大炮，因为这首作品听到的绝对是以炮火声闻名，在一些演出中，尤其是户外演出，曾启用真的大炮。这个序曲当时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首演。那我在这里这个版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人声的版本。在这里我们会听到刚才上半是刚才那首作品的最后，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听到了炮火的声音，这是一个庆典。但是柴可夫斯基当时自己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并不觉得满意，他给他的资助人和朋友梅克夫人的信中说，这首曲子将会非常的嘈杂喧哗，我创作它是并无大热情，因此此曲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他没有想到这首作品后来成为了他最受大众欢迎的作品。我觉得加入合唱感觉的1812序曲更增加了这种庄严性。高尔基曾称赞这首1812序曲深具人民性的音乐。这首作品就有着人民性的音乐，像平稳的波涛那样庄严有力地在大厅回响，它以一种新的东西截取你，把你高举于时代之上，它的声音表达出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这是号称人民的号角，这是真正在1812序曲当中正面的这样的主题，而马赛曲作为扭曲的主题。 象征着俄罗斯的这个主题经过也不断的变形，它并不是说扭曲的变形，而是不断的变奏变化。这其实是一首古老的俄罗斯的赞美诗，叫主啊拯救你的子民的旋律。它象征着俄罗斯人民，象征着和平安宁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是激进的而有力的战斗的。我们就听到1812序曲在这里又有了另外一个旋律，这其实俄罗斯婚礼的歌曲，叫做在大门旁，先由长笛单簧管奏出，一会儿呢会听到这首曲子越来越热情，好像是仍然给自己不同的力量，舒缓了紧张的战斗情绪。也看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看到大家在乐会当中的发言，轻云飘然发来了橙色的多头玫瑰和可爱的收音机，他说花丛中的大炮和花丛中的音乐。哎，花丛中的大炮其实指的是谁？是指肖邦，因为觉得他的音乐很浪漫，但是他的音乐还有一些革命性在里面。而这首1812序曲是真的有大炮。是1880年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马赛曲出现了，感受不到吗？刚才的马赛曲就像被后来的和声和谐了一样， 那刚才小老头也说，觉得听到了马赛曲像没了动力，真的就是刚才的马赛曲。那我在这里呢，在这个段落这个版本当中呢，给大家重新听了从头的部分。不过今天的上半时段根本就来不及听完这一整首的序曲，也是十几分钟，会超两分钟，所以不如呢，我给你带来了另一版本的1812。这个版本是改编的，短了很多，运用了现代的方式，加了很多的电声。古典流行，此时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版本，2001版本的邦德组合版本的

情调，这里是一首《吉普赛狂想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流行，我是古月。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听了改编版本、跨界版本的《1812序曲》，来自邦德组合。下面时段的这一首《吉普赛狂想曲》呢，依然是他。那说到《1812序曲》，很多好朋友都在说，荧光说了，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张古典音乐光盘。其中第一个曲子就是1812序曲，每次从头开始听，于是呢1812听得最多了。那时候还是光盘是吧，第一首曲子1812序曲，好像一切总的开始。不过我要如果做唱片的话，肯定不会把特别浓重的1812放在最开始，因为太浓烈了，所以这样的庆典作品也许放在最后。那如果整个一张专辑都是庆典的话，那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可再排在前面。那就这样的庆典来回来去的，就是有不同的起承转合来听了。刚才怪胎虫说了，听着很欢乐，刚才觉得那首改编的1812就叫欢乐颂了，这是不同的欢乐的意味是吧。当然不是贝多芬的那首，是柴可夫斯基的这首，他说不太喜欢被解构过的古典。我能理解这种被改编的感觉，但是安卓也说到理解你，所以大家都说说大家到底对于古典改编的曲子是否喜欢呢，还是说你理解的是什么呢？在下半时段也可以继续说。当然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想除了这首吉普赛狂想曲引导我们来说说改编曲以外，我还想说说在关于刚刚结束的奥运会。那在闭幕式八分钟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很好听的作品，来自于我们熟悉的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当然了，我这里肯定不是闭幕式八分钟其中的音乐版本，但是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德彪西月光。 德彪西的月光在昨天也出现在东京奥运会，其中来自法国的八分钟的舞蹈表演和音乐当中。有的朋友说不理解为什么在舞台编排上是这样的，荧光说其实这样的理解哈很好，说当圣火的光芒消失，视野中就只剩下星空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古典流行想和你聊聊法国的音乐，包括那八分钟，详细的也用我的想法和大家来共赏。同时呢，今天我觉得下半时段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音乐，比方说这首德彪西的月光是钢琴组曲贝加摩组曲，那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原版，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德彪西的月光改编的版本，你是都不理解和不接受吗？怪哉虫，那么我觉得你大概会标上一个标签，就是顽固。因为其实在当代的改编的古典，有的有新意，有的好，有的不好，那重新改编的就成为了，有的已经成为了新的作品，不同感受。所以在接下来内容当中呢，我就跟你分享几首改编自古典的不同作品。改编自肖邦的一首前奏曲，这个速度差不多会想到上原广美了吧。当然了，我这里为你带来的是一个德国的组合克拉子兄弟。那这里呢，其实这样的音乐是爵士乐，它是 B-pop 爵士音乐的在当时上世纪40年代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类型，的玩法，同 swing 还有同 ragtime 都是不同的。B-pop 是什么？是爵士的哪一种啊？是八小节段落之内呢就开始新的乐句，并且持续演奏。它和其他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它不满足于 B-pop 音乐家们不满足于进行装饰性的变奏，常常抛开旋律，仅留下和声框架， 时不时呢还增添一些新的和弦进去。肖邦了，我倒觉得有点像林斯基哥萨克夫的野风飞舞。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很精彩呢？刚才大家在听我为大家带来的那一首《月光》的时候，很多觉得岁月静美的样子。然后刚才的那首 B-pop 的爵士肖邦的前奏曲，那觉得很爆棚。在这里给你带来一首庄重的爵士改编。其实这两天前些日子和大家也分享过来自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二乐章的改编，我都觉得这几个改编版本都很好。 Thank you.